好，歡迎收睇我哋解圍，我哋到另一節啦。咁上一節講咗啲初選嘅嘢啦，咁記得去投票啦。 嗯， 係嘛？好啦，而家嚟緊呢節咧，我又想講下，問下兩位先。 係，請講。 我哋法團啲會議咧有一種狀態嘅， 係、 嗯、有種狀態咧叫做延會。 嗯， 啊，兩位點解理解延會呢？ 延會即係原本嗰個日期開唔到會，咪順延去到下一個日子去開咯。 又或者是傾嗰啲議程傾唔曬，咁、 嗯、 要留翻下一次叫做續會或者延會再傾、 嗯。 好嗱，跟住呢個就難啦，跟住嗰個問題就難啦。 係 點樣操作到一個合曬程序嘅延會呢？即係嗱，包括咗喺本來嗰個會嗰度， 嗯， 要做啲咩功夫，跟住嗰個所謂延會要做啲咩功夫，嗰、那個先係延會呢？而延會有啲咩特別嘢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為我今日想講個案同延會有關係。 嗱，如果嗰個延會係啊，不論咩嘅狀況啦，因為你傾，因為其實不論係你唔夠人嚟、 嗯、留咗， 唔夠人就唔可以延會嘅喎。 唔係，即係傾唔曬啲嘢，或者係因為天氣關係有啲，即係總之係延咗會咧，就應該要再出多一次會議嘅議程去處理嘅。 咁個會議議程有啲咩特別先？ 那個會議議程就要寫清楚是某一日的延會，同埋要有足夠的通知日期，跟翻法例 係咁多啫。 同埋要注意埋個授權書咯，因為授權書咧，如果你譬如第一次那個會議，佢、嗯、有寫到明，如果你因為個授權書特定格式啊嘛，就寫咗、嗯、如果呢、這、一個譬如七月一號嗰個會啊，你嚟唔到就授權 A。如果咧係有任何嘅延會咧，係咪都係同一個人去做代表嘅、 嗯？ 如果係同一個人做代表咧，咁就視乎佢咪交，係咪48小時之前交啦？即係第一次開會嗰時候，即係只要嗰刻就會係有效嘅。但係如果係第二次去到延會嘅時候，佢冇填嗰個咧，即係佢冇填第二項任何延會嗰個人係咪都係？有人嚟定係冇人嚟咧？咁佢就要再簽發授權書咯。 即係如果喺本來個會議度，佢、 嗯、 授權嗰個人咧、 嗯， 授權埋佢喺研會度有代表性咧， 係、嗯、啦。 咁就只要係研會，咁、嗯、我授權書就不用重新寫過啦。 係啦， 咩意思？ 係。 阿南咧，仲有啲咩特別嘢要留意一個研會？ 我大致上其實同 Bonnie 諗嘅一樣就係、是，但係有樣嘢就係、是，究竟喺第一次嗰個會。 嗯 裏面個主席或者個主持的人係需要係咪需要向即係與會者講呢？即將會有一次嘅延會去舉辦，咁樣先係一個即係可以 define 到下一次嗰個會就係延會啦。咁 啱，兩位夾夾埋埋咧，就超越曬即係我哋認識嘅律師啊，同埋嗰啲民政事務處嘅官員啦。 嗯， 不過就未係全部。 嗯、 OK， 爭咗一樣好重要嘅、 嗯， 可能你都知道，不過頭先你哋唔覺得要提及嘅啫。嗱、 嗯， 頭先講得好清楚啦。其實會議咧有一個設定咧，就預咗有一個狀態叫延會嘅。因此咧就會喺嗰個授權書度咧都有個註腳，就如果你授權咗嗰個人，咁你可以授權埋佢相關嘅延會咧都繼續做嗰樣嘢。嗱、嗯，我先講翻授權書個邏輯先。授權書個邏輯。是應該你交授權書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已經出了開會通知的？是的嘛。邏輯上，你是知道個會開些什 麼， 你才想想去不去， 還 有授權那個人，或者指示授權那個人應該怎麼做嘛，對不對？好了，那如果延會呢？延會，如果你用回第一次那張授權票，是吧？即是那個人，譬如吳凱欣授權冼卓南，跟住延會。原本授權啊，冼卓南呢個授權咧，繼續授權佢去。 嗯， 一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呢、這個延會會唔會有一啲新嘅議程㗎？ 邏輯上應該有咯。 冇錯啦。 係。 原來就係咁簡單嘅邏輯咧。 嗯。 就解決咗個問題啦。 嗯。 OK， 即係話頭先大家兩位冇提到呢個邏輯咧，就係延會嘅。議程不可以有一些議程咧，係主體會議冇嘅。 嗯。 OK， 即係話得兩個可能性啫。一係將全套議程照抄落去。 係。 一係將未開到嗰啲擺落去。 係。 得兩個可能性嘅啫。 嗯。 就唔會有第三個，唔會有新嘅嘢嘅。 嗯。 啱唔啱先？ 係。 只要有新嘅嘢，那個就唔係延會。 係嘛？係咪好容易理解呢個邏輯？ 係啊， 係嘛？我哋一路咧，響由我哋接觸法團嘅時候咧，呢啲係 A、B、C 嚟㗎啦。 嗯， 我琴日竟然遇到個會咧， 係點啊？ 要拗， 為咗啲議程嘅多咗而 唔係，我都係咪研會要拗咯？拗到要開波打交，係啊。要開波，我唔知道有冇打交。嗱，其實咧， 但佢拗嘅論點係咩啫？ 嗱，因為咁嘅， 嗯， 琴日嗰個議程咧，嗱，我唔講邊棟大廈啦，費事講啦， 嗯， 啊，總之咧，佢喺某一次會議就有個議程就未做完嘅， 即係未傾曬， 未傾曬嘅，即係冇開始過啦，應該話 係。 跟住咧，今次咧，佢喺嗰個開頭度寫咗咧，議程一，就寫延續某月某日，未傾好嘅議程，傾埋呢一個先。 嗯， 跟住有個議程二，就新嘢嚟嘅喎。OK。 嗯， 就係一啲新嘅決定嚟嘅，而嗰啲新嘅決定必定係新嘅。 嗯， 因為係近期嘅嘢嚟嘅啫。 係。 OK。咁佢就有會議通知，而個會議通知咧就冇話嗰個係延會嚟嘅。 嗯。 嗯，都係一個特別業主大會嚟嘅啫。OK， 冇話係一個延會嚟嘅。 嗯。 好啦。咁一開波嘅時候，喺派授權書嘅時候，咁喺呢個狀態，我理解，呢個係一個新嘅會議嚟噶嘛？係。咁過往研會嘅授權書就應該冇效咯。 嗯， 係啊。 首先最令人費解嘅就係管理公司唔知點解係覺得係研會咯。 嗯。 係嘛？即係第一就管理公司唔識先啦。 嗯。 係嘛？第二因為管理公司。以往就有幫啲業主去洗樓嘅，今次就冇幫到。咁佢同佢好 friend 嘅業主咪覺得嗰個係賢會就死拗就係賢會咯。OK， 就即係一開始有咪有口角啦。咁我而家咧開始好難判斷咧，究竟係叫有冇打交噶啦？ 點解？ 係啦，因為好簡單嘅啫。 唔係好清楚睇到。 我明明望住嗰件事嘅，望住一個牆一個四方框咁啊啫嘛，冇嘢咁。 係啊。 有冇打交咪望住啲人咯，係咪先？ 係啊。 佢哋打交我冇得勸啦，係咪？我哋要嘈係咪先？ 係啊。 即係我見到係嘈交，有嘈交嚟 有 㗎啦。 口角嘅有。 即係你話我話你，跟住有個人就講粗口，跟住有個人就話喂你做乜講粗啊？有細路仔喺度喎，唔好講粗口啦咁樣。跟住到。講粗口嗰個人話：係啊，我係講粗口噶啦，我唔識唔講粗口噶咁樣。咁啊到講粗口嗰個人俾人講粗口鬧啦， 佢就話：你做乜講粗口？ 係啊，佢唔夠講大聲啊嘛。佢話：你做乜講粗口啊？又話唔好講粗口咁啊！即係佢講粗口鬧又得，佢俾人鬧又唔得咁樣啦，咁嗰只啦。跟住就講到你信唔信我打你啊？嗱嗰啲咁樣，即係又講呢啲説話啦。好，你打我啦，你打我報警啊咁樣嗰啲。咁一路都見到咁嘅口水戰嚟嘅啫嘛。 係啊。 咁我突然間 有人瞓低咗， 冇，突然間變成哦，你打我嚇， 就係聽到呢句，我邊度 睇唔到嘅， 喺電光火石之間。 因為呢個世界，我睇好多武俠小説噶嘛， 係 有好多無影手同無影腳噶嘛，我眼見唔到，點知佢冇打啫，大佬啊， 係， 跟住佢話有俾人打嘛，係咪佢報警咯？警察嚟到佢都話自己受傷啊嘛， 係， 咁你冇辦法噶喎，咁叫冇打交啊？係嘛？咁我有個同事同我一齊去嘅，話我佢上有冇打交啊？我話嗱，你睇唔睇到啊？佢話我睇唔到咯，我睇唔到咪真係冇啊？我話嗱，根據武俠小説嘅定義咧，睇唔到唔代表冇 嘅。可能係內傷， 因為可以係啦，冇錯啦。除咗無影手、無影腳之外，仲有可以內力震傷佢噶嘛？ 震傷入波功啊！ 你好難喎。跟住啲差人就行上嚟嘅時候，邊個打交？邊個睇到？咁其實即係用翻頭先我嗰個邏輯，你問我睇唔睇都係冇用嘅噃。你睇到未必係真嘅嘛，係咪先？咁啊，費事聊啲警察啦，咪有嘢做係咪先？咁啊，就係捉咗啲人出去，咁啊，最後聲稱被打嘅人，最後都冇翻入會場度嘅。聲稱被打係冇，最後冇翻會場度，但係證人同嗰個冇咗，但係俾人打，即係聲稱話 受傷， 即係。被打過，指控話有人打嗰個咧，咁啊翻咗入會場裏邊嘅。OK， 咁個狀態就係咁啦。咁就第一樣嘢啦嚇，就為咗拗嗰啲授權書係有冇效。咁當時咧，即係我有啲議員在場啦，係嘛？咁議員個睇法同我哋一樣嘅。咁啊話喂有新議程喎，冇可能係延會啦，係嘛？咁跟住律師都係咁講啦，咁啊。 咁啊點解？咁你話喂，咁解為你講啲邊值得講啊？嗱，我就拆解跟住落嚟發生嘅嘢啦。 嗯， 跟住落嚟發生乜咧？嗱，我講事實嘅，所以我唔介意佢怪我嘅。就民政處本身有個人咧就喺度嘅，咁你都知啦。民政處有分高級，有分低級噶嘛。 嗯， 而高低級裏邊仲有分係會講嘢同唔會講嘢噶嘛。 係， 而會講嘢嘅係有分講啱嘢同講錯嘢噶嘛。 係啦，係啊，好多分類， 好多分類噶嘛，係咪？咁本身喺度個咧就係唔會講嘢嘅人嚟噶。 但係高唔高級啊？ 是低級的、 嗯、 OK， 即是不高級啦，不要說人低級啦，不高級的、嗯、即是因為是 part time 來的、嗯、是哥哥仔來的、 嗯、 OK， 跟住咁律師講完之後就話律師覺得喂，因為有新的議程，咁應該是舊有的授權冇效啦，你怎可能授權一些呢個新議程的嘢啫？舊嗰個係咪冇可能啊嘛？呢個邏輯唔啱噶啦嘛，咁要開會啦咁啊，開到咁上下，哇！行埋律師度啦，咁我唔知點解律師識我啦，我識佢律師行啲人嘅，嗰啲好出名嗰啲，個姓好難讀嗰個咧， 明 ？OK， 個姓好難讀嗰個咧，咁啊，咁我識佢啲主要嗰啲嘅，因為琴日嗰個就冇咁資深嘅，資深啲我識佢啦，通常知我喺度就派個資深嚟噶嘛，係咪？咁佢冇咁資深啦，但係佢都識我嘅，咁啊，咁啊同佢講兩句，咁佢話喂呢個你覺唔覺得我？佢問我，我覺得佢覺得啱唔啱喎？你講得啱。咁都係依書直説啫，法例嚟噶嘛，係咪？咁、好啦，咁有啲咩要解圍咧？就是、去到咁上下，嗰、那個民政處有高級嘅，會講嘢嘅， 係 OK 嗱，因為我仲分到高級仲要講嘢啊嘛， 係 咪？就打俾律師，就話佢唔認同律師呢個講法， 哦， 即係應該就係嗰個唔出聲嘅話俾佢聽啦。OK， 因為佢唔在場啊嘛。 哦，嗯。 咁佢唔在場話人講嘢唔啱係好唔啱噶嘛？ 好奇怪喎！ 你明唔明啊？咁你都唔諗下你同事有冇演繹錯啊？係咪先？我琴日見啲議員問啊鄭若驊啲嘢，我真係想火嚟啦，係咪先？啲人聽唔明啲嘢噶嘛？咁、佢就問佢，咁佢同律師講，咁個律師咧可能又怯懦於，我唔好咁講嘅，即係佢尊重民政事務處嗰個講法啦，係嘛？佢尊重啦，咁佢同我講，我莊生。佢咁講喎，咁我哋係咪要用翻佢講法嗱？佢講啲乜咧？佢就話咧，民政處覺得佢收到嘅信息，呢個係一個研會嚟嘅，但係佢冇講點樣收到嘅信息啦。 係咯， 咁佢覺得咧，議程一咧就係、是、上一次個會未開完嘅議程嚟嘅，咁民政處咧收到咗投訴，就話法團成日都唔開個研會，咁佢就話：佢覺得應該淨係開議程一，然之後議程二三啲唔俾佢開，跟住用翻曬舊嘅授權書，跟住律師問我：咁係咪要幫民政事務處澄清啊？咁樣啊，俾兩位你哋兩位點解決咧？ 咁民政處嘅就梗係揾民政處嘅代表自己澄清啦， 係嘛？ 梗係啦， 民政處有人喺度噶嘛， 咁咪咯。 咁但係喺度嗰個係一個唔講嘢噶嘛， 咁冇 低級唔講嘢啊嘛。高級講嘢個唔嚟未嚟啊嘛， 咁咪嗌個高級講嘢嘅自己落嚟澄清咯。 係啦，嗱，伍海欣同我講法一樣啦，咁我咪話我係主嚟咯， 借人把口講自己嘅嘢， 一陣又話我哋講錯你啲嘢啦。 我話你主嚟咯，我話你主嚟講好唔好？ 咁咪咯， 跟住咁我梗係啦，琴日嗰個區域我又即係得幾個法團去過嘅啫，就唔係話即係去過十個八個啦，嗰啲區唔係好多啦，咁就。我不知道是哪個即係個高級嗰個聯絡主任啊嘛，咁理得佢啊，係咪先？咁我老師講，我唔使理佢，我話佢要講自己嚟講啊。 係啊。 跟住我講完之後，你都知道我講完行開啊，全部理佢啫，你費講多無謂。跟住我唔知係點溝通啦。結果十分鐘之後，嗰個人出現啦。 啊。 係啊。咁佢出現。 咁咪自己講咯。 對唔住喎。 係咪啊？ 佢出現嘅時候，議程一已經完咗，學緊議程二啊。你明唔明啊？做咗二乘二啦，跟住佢埋嚟餓我，咁啊咁佢就女士嚟嘅，即係女咁啊同我講啦，我照同佢講，咁我話佢又識我啦，嚇唔知點解啦嚇，跟住咁佢又同我講佢嘅理由，佢理據講翻頭先嗰啲啦，因為佢理解個案係跟進緊，甚至有 court case 人告緊唔去開個研會。諸如此類啦，咁我同佢講簡單啫。我話邊條法例話一定要開翻研會㗎？我話第幾條啊？ 咁佢唔答啦，大佬啊，冇呢條法例噶嘛？法例話我哋今次開唔成就研會解決，但冇話幾時開個研會，冇話開唔開，冇話唔開會點個研會，冇從來都冇，從來都冇，係嘛？咁跟住佢再同我講，佢話：咁我理解人哋啲人同我講呢個係研會喎。我話你理解人哋同你講呢個係研會，呢個係你嘅印象嚟啫。呢張議程度你邊隻字你都覺得係研會？咁你唔係人哋講嘅係噶嘛？即係我而家話俾你聽嚇，有套戲嚇叫做《賭聖》，嗰套戲咧好恐怖噶咁，都要睇出嚟喎。呢個咁好笑嘅套戲唔恐怖啊？喂，你唔係聽人講啊嘛，自己感受噶嘛？是不是你不可以这样的是吗？我说人家跟你说那个想开研会的人跟你说那个会都说研会来的啦是吗？那你面对这个会是不是研会？他说那我都是建议他开第一个不开第二个。 那都开了第二个了。 不是你这样答他就太过冲动了。 太过冲动是怎样呢？ 我说你现在拿咪说。我说他拿咪说他又不拿。我说你拿咪说。如果講冇問題，我你發表你意見，你攞咩講？即係我心嗰句就係、是、你夠膽咪講咯。主要真係搞笑，你咁大個官落到嚟，係嘛？咁趕臨臨趕落嚟，係嘛？你就係想講啲嘢，咁你咪講咯。 咁結果係冇講。 結果冇講，結果冇講。你點會講啫？跟住佢就話啊，咁佢再 點算啊？ 咪企佢咪企埋一邊咯，等我。等我解釋嗰、那個嗰、那個狀況咯，係嘛？我因為嗰個屋苑咧，面對嗰個好棘手嘅問題嘅，咁應該我都會講一講誒，佢面對咩問題嘅。不過我講埋嗰個民政事務處個官嗰度先。其實我啲心態咧，我鼓勵啲官咧落嚟講嘢嘅，我都唔想佢唔講嘅。但係所以 that's why。就算頭先你嗰個狀況，我都唔會代佢講，我話你咪自己講咯，係嘛？咁佢選擇唔講，我尊重啦。咁到最後咧，有好多我終於解決咗我哋上幾集咪處理嗰啲改例嗰啲嘢嘅。咁法團佢因為議程二就牽涉講個大維修，有啲嘢執手尾要再議決一啲工程。咁啲人好擔心，因為之前佢已經賴嘢啦，做得唔好啦。咁而家呢個會唔會有倉促又咩咧？咁有啲。有業主話可唔可以有冷靜期啊？嗰啲咁樣，跟住，咁我好叻啦！以前我真係覺得我做得好好啊！我話啊民政事務處啊，不如你出去講你個最佳做法啦。係啊，係啊。 咁佢就攞麥講啦，係咪啊？ 佢攞麥講咗好耐，好開心， 滿足咗佢。 係，佢滿足咗佢。跟住我講完之後，我仲帶頭拍手掌。 好嘢， 好嘢，係啦。嗱，我對完全冇不敬，完全冇不敬，因為我覺得。我是會叫啲業主係冷靜一個月之後先簽約，睇清楚曬啲嘢。呢個我同民政事務處冇抵觸嘅。不過我哋笑就係笑咩咧？我哋不嬲都覺得呢個最佳做法唔係法例嚟嘅。你點樣演繹出嚟去嗌啲人做咧？係嘛？我咪我將兩個方法啦。民政事務處，你講啊，捧咗出嚟你講。跟啲業主問我係咪一定要㗎？佢都有人問係咪一定要跟蹤一個月㗎？哦，咁你問民政處啦。係嘛？咁你問民政處啦，唔關我事啦，呢個係咪先？ 然後佢就會灌官腔就話：其實咧，呢個都係我哋提議嘅最佳做法嚟嘅，大家都係跟翻法例，唔一定要跟噶。我嗰邊嗰啲個個都係咁講。 唔係，琴日嗰個講得唔錯嘅，其實琴日嗰個質素唔錯嘅，講得，因為佢哋講其實有一個 公信力 喺度嘛，我哋講冇啊嘛，所以嗱，我永遠都鼓勵嘅民政事務處官員，你嚟講，我幫你嘅，你唔使擔心我哋。善你嘅，我從來唔善人嘅。OK， 我哋明刀明槍插你嘅啫。如果係唔啱嘅話，你放心。我哋真係話呢個事實嚟嘅。我哋開個會知㗎，我哋唔善人嘅。OK， 邊有咁得閒咧？我哋啲最好個會快啲完，係嘛？我哋最緊要快啲去開個會。咁嗱，都仲要仲有人都講嘅就係、是我少有地咧，琴日都做咗一啲功夫咧，就俾啲。叫做提示啦，啲唔知點樣處理啦。咁琴日單咩嚟嘅咧，我都要講講嘅。其實一講啊，大家知邊棟大廈嘅。不過就嗰陣有兩全香港兩棟大廈面對呢個情況嘅。一等咧出名啲，就賣曬新聞上曬東方西網嘅。我琴日處咗一等咧就低調，冇去到東方西網嘅，所以大家未必知係邊棟嚟嘅。話説香港有一間公司執咗粒嘅，個承辦商執咗粒嘅，咁啊令到做咗下工程咧， 就爛尾，咁影響到兩個屋苑嘅。咁我咁你哋睇電視係其中一個，我琴去嗰個係第二個。 嗯 ，OK， 咁我處理手法咧，我就唔容許嗱，我講俾你聽有啲古靈精怪嘢嘅。 嗯， 第一個顧問公司話：，喂，唔緊要，佢哋執個粒啫，你直接俾錢我，我去請人幫你做好佢。顧問公司話。總共整個工程咧1200萬， 嗯， 顧問咧三皮嘢人工， 嗯， 3萬元睇1200萬工程咧已經黐孖筋噶啦， 嗯 ，OK， 仲要睇咁多耐， 係啊，我成用呢個例子嘅，你食1200元嘢，會唔會比3元貼士咁少啊？佢貼士都不如啊，大佬，係咪先？頂佢個肺，貼士都未到喎，係嘛？我信你，跟住佢話：哦，你俾剩嗰400萬俾我。我幫你請人搞掂佢， 嗯， 黐佢孖筋真係，嗰份事兜兜被鬧佢啦，係咪先？人都知道我心鬧緊佢啦，睇我樣子鬧緊佢，其實一睇樣子鬧緊佢，係嘛？咁我咪話將剩餘嘅嘢整出嚟，去到未做好嘅嘢去招標啦。 係啊。 咁呢個顧問咧就話即係佢之前佢我形容佢係批咗啲糧。佢話佢係建議俾啲糧 ，OK， 即係佢唔敢講只批啫，即係佢專業問題啦，佢驚人追究啦。有樣嘢咧係人都知道錯咗嘅， 係咩咧？ 就係舊有間公司執咗間公司咧，就未做完工程棚都未拆嘅。 嗯， 但係咧，佢喺過往嘅糧款裏邊咧， 就批曬， 就已經建議整個棚錢俾曬㗎啦。 嗯， 建議啦嚇，佢講，咁都一定錯㗎啦。 係啊， 個棚都未拆。你點批錢咧？ 仲喺度買個棚， 起碼拆曬啲嘢冇問題先批錢啦，滯後噶嘛， 係啊， 係咪啊？咁呢個已經令我覺得非常之唔高興啊！ 嗯， 我用唔高興形容啦，我唔好講啲法律字眼啦， 係啦， 我唔高興啊。OK， 咁好啲係嘛？ 係好啲， 佢告唔到我。 係啦係啦， 我唔高興咁，係 啦，你唔開心，你唔開心， 係啊，佢俾錢我都可以唔開心， 係咯， 佢請我食嘢我都可以唔開心， 係啦。 總之我唔高興。 嗯。 咁我唔高興，我叫佢點咧？我叫佢列曬做證嘅嘢出嚟。 係 做證嘅嘢，咁啊做翻報價咯。 啱。 而做證嘅嘢，我唔要一啲好籠統一個大字眼，我要列啲明細出嚟嘅。 即係施工。 結果可以列到30多個明細出嚟嘅。 嗯。 OK， 好啦，再招標，揾咗21個標。OK， 咁其實如果根據嗰、那個。顧問建議咗要俾嘅錢咧，其實應該咧剩翻200多萬喺袋嘅啫。咁但係而家翻嚟最低個標咧都要300萬以上。 嗯。 咁兩個原因啦，第一物價唔同咗啦，第二可能執手尾要貴啲啦，係咪？嗯、好啦，咁啊300萬至800萬不等啦。 嗯。 OK， 我理解到就係、是。 嗯。 好啦，咁琴日佢哋就即係之前見咗啲標㗎啦。 嗯。 咁去到關鍵時刻咧，要投票啦，係咪？ 嗯。 咁你都知啦，我哋好難話俾大家聽邊間好邊間唔好。 係。 好坦白講，即係有少少我哋自吹自擂啦，呢啲就係。就算啲業主請到間壞嘅翻嚟， 嗯， 我哋喺現場監督住佢咧，嗰間壞極都有個譜。 係。 因為我哋知道點樣去到夾住佢做翻好啊嘛。 嗯。 但係個大前提就係你要請間翻嚟係夠價錢嘅。你唔夠價錢，佢焗住呃你，佢同我死過噶嘛？ 嗯、 而佢夠價錢做嘅，我哋逼佢做翻合理嘅嘢，佢咪樂意去做咯，係咪？因為都賺少啲咁解啫，唔使蝕啊嘛。 嗯。 咁琴日出現咗個狀況咧，就係有佢哋建咗1至7中間有間冇建嘅， 嗯， 即係建咗6間啦，1至7中間有冇會6間啦？咁當中咧。1、2、3、4、5、7咧， 嗯， 都係有30多個價錢裏面咧， 嗯， 有同樣嘅大概10個價錢冇報價嘅， 嗯， 頭嗰7間裏邊有6間係同樣嗰10個價錢，大概10個價錢都係冇報價出嚟嘅， 咁奇怪， 你明唔明啊？要做嘅喎，但係冇報價喎，跟住咁嗱，首先呢個我要同大家講個邏輯。我哋翻去標聯問咧，嗱，阿吳凱一聽就話係奇怪啦，奇怪係乜嘢咧？因為當個合約標書個明細冇報到價嘅時候咧，當嗰件事結果冇做到，咁會點啊？冇得追究喎，因為嗰度係0蚊啊嘛，0蚊人哋冇做冇得追喎，等於你俾個 list 我，我俾個套餐你啊，譬如一個婚宴套餐燒豬幾多錢咁列出嚟， 跟住個刺嗰度咧，我零蚊嘅，個刺送嘅。 嗯。 啊，跟住只乳豬咧就500蚊。 嗯。 最後我冇嚟只乳豬，你要我賠幾多錢啊？ 500蚊。 500蚊咯，我唔嚟個刺，你點啊？ 冇得 吹我唔漲。 係，因為送噶嘛。 送噶嘛，係咪先？ 送 可以，送可以唔俾你噶，係嘛？咁最大問題就係點解嗰六間不約而同都冇填價錢啊嘛？係 咯。 是不是 那十項東西是 我們不要說那句出來，但是我告訴我昨天怎麼說呢、 嗯、 我做這麼多年反圍標的工作、 嗯、 去這麼多遠，我爭在心那句未說，全香港我去開會開得最多的了，我破健力士世界紀錄了、這個、如果有這個紀錄的話我過萬個屋苑大佬是吧、 嗯、 那喂為什麼這麼巧合他們這麼啱得這麼巧都揀咗嗰十個 item 唔報咧？ 嗯， 嚇點解咁巧先？嗱，大家記住，夾埋去定價合謀定價咧係犯法嘅。 嗯， 嚇競委會覺得呢啲係圍標。 嗯， 點解佢哋一齊覺得啊咁唔需要咧？係嘛？跟住有人喺我側邊就企起身想揸麥講啦，跟住我就講嗰句啦、 啊， 我就話喂。我知咧，嗱，我呢句説話咧就冇冒犯任何人嘅。 嗯， 大家自己揀，我即係講到一個好 factual， 我見到嘅現實出嚟嘅啫。當然有啲人會好慾緊，想辯護嘅。 嗯， 不過等我講埋先。 嗯， 因為隔離身嗰個顧問啊嘛。 係係係。 OK， 嗱，我冇話佢想辯護啊，我話有人啊，未必係佢啊。 嗯。 好啦，咁大家係唔係要揀呢啲公司？咪大家自己揀咯。 嗯。 係嘛？我亦都權衡輕重話俾大家聽，佢冇寫價錢，最後佢唔做翻嗰啲嘢，你追究唔到佢，因為係零蚊， 嗯， 係嘛？跟住當然顧問就企身講啊，嗰啲其實有咩做咗啊？上一手承建商已經做咗啊，剩翻啲咩落嚟啊？咁我唔知點解剩嗰幾間唔報啦，係嘛？搞、 嗯、 得咁巧啦，係嘛？呢啲咪佢哋講嘅漏洞啦。 嗯， 咁就。我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咧，我冇再補充啦。跟、 嗯、 住有啲業主問我：，喂啊，莊生你咪即係話我幾間公司圍標啊？咁、嗯、我梗係要搶麥講啦。我喂，我冇講過。 嗯， 我亦都唔係咩意思。 嗯， 我唔係咩意思添、 嗯。 我就話大家要諗下，點解嗰幾間公司一齊唔報嗰啲價錢？ 嗯， 第一係咪巧合？第二對你哋有冇保障？ 嗯， 係嘛咁啫嘛。 嗯， 係咪？咁最後就係有投票嘅都係嗰。七間公司啦，因為廿間嗰、嗯、幾間最平，因為都八百幾萬都好貴噶嘛，係嘛？最後咧報齊價嗰間咧，以75% 勝出。 嗯。 OK， 咁就我覺得平衡權衡輕重啦，我睇唔到任何人犯罪嘅、 嗯。 不過我覺得呢啲經驗咪等大家去分析一下啦。 嗯。 即係如果法團如果唔聽我個意見，唔強迫顧問將嗰啲明細拆開去人報價咧。 嗯。 咁件事大家睇唔通，咁邊啲有報價，邊冇報價噶嘛？ 嗯， 係咪？咁琴日即係少有地啦，即、就、係、是、我由6:00做咪散會都11:00啦。琴日17小時，大佬搏命喎、啊，打交啊，大佬係咪先？即係有啲無影腳咁樣係咪？又內功咁樣係咪？你搞嚟唔大？ 好似。好像有一段時間是少了這些武俠場面看的，我們 我不是的 你那些很激烈的 我經常見的現在 多一 點現在多一點嘛大家 之前有一輪 經濟不好嘛經濟不好要賣武的嘛是不是他們賣藝的嘛是不是One Love 啦今天解圍就到這裡啦、嗯、第一要支持城寨 是 記得 是個號碼是6809941 第二、 嗯、 7月11、12號要怎樣先出藍 記得初選去投票 是啦咁啊有什麼我們下星期、 嗯、 看看初選結果怎樣啦、嗯、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也都跟大家傾下偈好不好、嗯、下星期見拜拜。